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几条图书方面的消息。美国作家布雷迪的小说《那个特别的疯子》近日出版。本书当中，作者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人物研究，展开了一场关于精神和心理的救赎之旅。面对现代人或多或少的心理隐痛，引发我们思考，我们自以为正常的我们真的正常吗？并引导我们感知忧虑，接受各种情绪。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论解构》一书是一本了解解构主义的入门必读书目。作者卡勒把德里达和美国耶鲁学派代表人物的解构思想勾勒得十分清晰，并对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变异做出了周密考证，论述了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的积极作用和实际影响。希弗尔布施的历史类新书《铁道之旅》分析了工业文明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通过工业革命代表之一铁路及创制发展对于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试图重新思考工业文明是如何发生于个体的。美国文学评论家纳博科夫的新作《文学讲稿》近日出版。文学讲稿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多地引用了作品的原文，这一方面保留了这本书原为课堂讲稿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具体说明了作者的见解是如何形成的。历史类新作《古典世界的战争》日前出版，本书是一部关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兵器、战士和战争的插图百科全书，追溯了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800年间希腊与罗马世界战争艺术的演进过程。随笔《盛世的黄昏》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乾隆史，畅谈乾隆朝的社会百态。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开幕，作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日前在石景山区印象台湾主题展馆率先开幕，展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为了纪念抗战老兵为祖国挥洒的青春、热血和汗水，永不褪色的记忆抗战老兵肖像摄影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展出抗战老兵作品138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1931年到1945年之间在抗日战争各条战线上奋战的中国军人的肖像和事迹。由于很多老兵在照片拍摄后不久就已经离世了，所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很多老兵定格在世上的最后英姿。以色列艺术家伊格尔·奥泽里的个展通过镜头的绘画目前正在草场地艾米画廊举办，展览作品从丰富的热带雨林到郁郁葱葱的田野，展示了他在过去5年中最具标志性的系列作品，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和介绍。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可能会出现小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诉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浮生如梦精选了一代文宗梁实秋先生的58篇经典散文，通过4个部分，生活美学、处世哲学、美食佳肴和昔年回忆，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大家的博雅内涵与睿智优雅。青年作家苏欣的231条注释，本书甄选的32幅齐白石的传世画作，与梁氏美文水乳交融，帮大家读懂读透梁氏的生命智慧。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诵读《浮生如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浮生如梦》。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青年作家苏欣，欢迎苏欣。 一丹好，大家好。 说到了《浮生如梦》这本书，就必须要先讲到梁实秋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梁实秋，他其实是我国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同时呢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很多作品呢到现在还在被我们口口相传着，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也是来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同时呢感受一下在一个世纪前的北京叫北平他的生活状态。我们先聊一聊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浮生如梦》呢？ 其实是我们看了这个梁先生的一生啊，就觉得梁先生他本身，其实如果我们用《浮生如梦》来形容他的话，你乍一看是觉得可能有点不合适，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充满了生活的热情，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的这么一个人。他基本上他一生当中写下的文字有2000万字之多，听了以后你就感觉到很惊讶，一个人竟然有这么丰富的经历。然后呢他很早就结了婚，跟自己的第一位太太叫程继书感情也特别好，非常的恩爱。哎，结果呢程夫人比较早的去世了，接近7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时候我们会以为一般人到这个年纪可能夫人去世了他也就不会再娶了，但实际上这个梁先生在他71岁的时候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夫人韩晶卿，韩女士她也就40多岁，然后梁先生第二天就对她发起了非常热烈的这个进攻，最后两个人又结婚了，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了10几年，充满热情。如果我们纵观他这种一生的话，你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他对人生应该不是这种所谓浮生如梦的这种有点半幻灭的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假设我们了解中国的这种传统文人的话，他们的骨子里边底子里都是有这种浮生如梦的这种感慨。像这个梁先生的话，之所以他有这么强烈的生活的热情，在我看来是他懂得了这个在活到一定年纪以后，他懂得了浮生如梦，人生的一切其实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可是呢反而正是因为这样，你活着的一切的感受才是真实的，你才要用尽全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才不算是白过了这一趟。当你以虚无作为底子，你的实在才是真正的实在。 梁实秋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人生在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人活一世一味的忙碌真与蝼蚁无异了，忙碌中偷得片刻清闲去享受生活才是一个人。 对，是， 所以才叫浮生如梦。梁实秋先生呢 被称为是一代文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所以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翻译家，同时呢，他也是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 梁实秋先生他的原名是叫梁志华，字实秋，那我们常规还是叫他的字而没有叫他原名。然后他是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所以他写的这种关于相关的回忆更多的是落在北京这个地方的，但是实际上他原籍是浙江人，浙江杭州人。就像刚才一丹介绍的，他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文艺大师，然后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具有非常高的成就，其文字数量和文字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难逾越的高峰。然后他的这个散文集呢，也是创造了我们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他的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也是中国最早的这个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梁先生他在这个治学上也是有成就的，他是曾经是中国比较早的去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一个国内的留学生了。 而且梁实秋先生是在1915年考入了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能考到清华大学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 他 后续那个1926年回国以后呢，就一直在任教，包括他的后半生一直都是以这个教授的身份在教外文，这就是他大概的一个职业上的经历。 有人评价说，梁先生的幽默自然内敛而中正平和，比如他称打麻将为上肢运动，蛙式游泳，形容女人多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别针位置也常变，午前在领扣上，午后也许移到了头发上。外国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鸡毛，可以是半只铁锅，或者是一个簸箕。又比如有人在影剧院看电影时旁若无人地抖动大腿，对这种不守公德的现象，梁实秋写道，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颤动之快慢及徐，恰好令你觉得它讨厌，大概是轻微的地震吧。左右探查阵员忽然又不颤动了，在你刚收起心来继续看电影的时候，颤动又来了。把如此幽默风趣毫不居高临下的戏谑，以君子谦谦温情款款的姿态娓娓道来，尤其引人捧腹。不得不说，这位隐于四海学贯中西的大师对生活有着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开篇最吸引我的就是这里边的几幅画。这个画作呢是齐白石的画作，而且苏欣很细心啊，特别在下面进行了一个关于这幅画作的解读。为什么要放齐白石的画作呢？ 因为齐白石大家也都知道哈，他是咱们中国最著名的这个国画大师之一，青年时代就成名了，然后到这个老年时代几乎就成为我们国宝级的一个画家了。我就想呢，梁实秋先生他写的笔下的那些关于那个时代的那些风物，尤其是那个时代北平的一些风物，如果我们想去呈现一点关于里边的这些画面呀，或者是景色呀之类的东西的话，应该是同时代的画家有可能会有。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有齐白石嘛，然后结果我去搜一下齐白石先生的画作，确实有跟他内文呼应的地方，甚至有呼应的非常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咱们这个图里边有一幅图叫灯鼠图，就是一只小老鼠在看着那个过去的那个灯是油灯啊，那个油往往是豆油，完了里边放一根灯芯儿，基本上当人看不到的时候，老鼠就会蹲在这个灯的下边看着这个火焰，其实他是想去吃偷油吃。我们过去有一个童谣就叫做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其实这个就是对这个情景的一个生动的描绘。然后呢，齐白石先生他画了这个画，梁实秋先生在他的雅舍里边就写到了这个入晚则有鼠子看灯，看他用的是那个左边一个眼目的目，右边一个敢字，勇敢的敢，这个字就是看的意思，其实就是小老鼠在想偷油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非常的妙。 在梁实秋的这一本散文集当中有很多的典故，其实苏欣呢特别细心，特别为大家整理了231条注释，每一条注释呢其实都是一个小故事，而这个小故事都是在当时的北平的 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比如说俚语呀，比如说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呀，再比如说自古至今的文化传统啊，还有一些经典的传说故事。其实在第一章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篇叫做北平年景。北平就是现在我们的北京，它讲到了过年时候的场景。这里边有几个特别有趣的典故。第一个典故呢让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琉璃喇叭大沙燕儿。苏欣给我们解释一下。 啊，琉璃喇叭呢其实是过去在庙会上然后小孩子经常玩的一种东西。这么说吧，我是80年代出生的，我小的时候还玩过。就我们那儿到庙会的时候，他用那个琉璃，极薄的那种琉璃吹出来的一个，就很难描述，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像水烟袋的那样的一个管。然后到头的时候呢，它吹出来一个圆柱体，像一个大棋子儿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玩它的时候是怎么玩呢？吸气，对准那个烟嘴，一吸一呼，一吸一呼，然后它下边的那个就是底儿，它会凸起，再 凹进去， 一凸一凹，它就会发出那种清脆的声音，声音也不是很大，而且这个东西呢，它玩起来特别容易破，很便宜，大概几分钱、一毛钱一个，然后可能你玩不了20分钟、30分钟，它就破掉了。这个就叫琉璃喇叭。大沙燕呢，它就是一个风筝。那过去的时候呢，往往就去田地里边，它这样其实是可以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春天来了，让你去一个广阔的地方，然后抒发心胸，就是在古人来讲，他非常讲究养生。春天的时候，他们认为宜宣发，就是把你在冬天圈在屋里的那一股子浊气给排出来。然后呢，你放风筝的时候，你一般会仰着头，张着嘴，因为我们一旦仰头，就必然张嘴，几乎是同时会发生的。然后小孩子看着那个大风筝在天上飞呢，他也会锻炼他的眼力。这个其实就是过去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加运动的这么一个活动。 所以，其实这一篇文章当中讲到了很多当时北平的生活状态，为大家来朗读一下，感受一下。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雷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儿涂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于是厂店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急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玻璃喇叭，大沙燕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第二个典故呢，是在社交当中有一篇特别有趣的，叫做请客。请客里边讲到了一个叫做忌讳，它原文是这样说的：还有人坚持海味非蘸醋不可，高呼要醋，等到一碟忌讳送上台面，海味早已不见了。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忌讳送上台面，那这个忌讳到底是什么典故呢？苏欣来解释一下。 忌讳其实就是醋。当时其实看到这儿我也有点奇怪，因为虽然我给这本书做了231条注释，但是并不是每一条注释都是我当时看到就知道它应该是什么的。我心里推测它是醋，因为根据上下文它应该是醋，然后我就去到处去查资料，最后我就发现果然是他。这个典故来自于唐朝的时候，就是唐太宗呢，他觉得这个房玄龄，自己的大臣房玄龄非常的不错，然后对他感情也非常的好，为了鼓励他，他就说：哎呀，你家里就只有一个黄脸婆，我给你赐几个美女吧。然后结果他就房玄龄就不敢，房玄龄说我不要，因为我媳妇儿不会同意的。唐太宗说不会吧，你堂堂一个男子汉还怕你媳妇儿？他说要不这样，你把你老婆带上堂来，我跟他说这个事情。然后房玄龄就把自己的太太带到了金銮殿上，跟这个唐太宗说这个事情。即使是在唐太宗的命令之下，房玄龄的夫人依然不同意他纳妾。然后唐太宗就很生气，他说要不这样吧，你要么同意你老公纳妾，要么我给你赐点毒酒你喝了吧， 如果你能是喝了你都不让你老公娶妾的话，我就同意他不娶妾。 嗯， 结果这个房夫人面不改色呀，然后给他端上来了所谓的毒酒，这个房夫人拿起喝了一下子就一饮而尽呢，喝到嘴里发现是醋。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哈，唐太宗当时也被折服了，说这个房夫人实在是威武不能屈啊，算了，就不让他纳妾了。然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就有了吃醋这个概念啊。所以吃醋就是嫉妒的意思，而嫉妒有点不雅，所以用忌讳来代词了。 对， 第一次听说到吃醋的典故从这儿来啊，特别有趣啊。还有一篇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叫做《谈话的艺术》，其实梁实秋先生呢在《谈话的艺术》里特别写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在谈话中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独白，一是静听，一是互话。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以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的叙过不休，旁若无人。这里边特别说到了一个词，叫做所谓吐佳言如锯木屑，飞飞不绝。这也是出自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呢，讲的是嘴里吐出来的好词妙句，像木工锯木头时飘落的锯末子，不停地飞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它的原文是这样说到的：老朋友们剪竹西窗，搬经道故。它特别像一个成语。 对，是一个成语，而且是一个非常富有生活场景的这么一个成语。荆呢就是荆条，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少用到荆条这种东西了。那我们过去是个农业社会，荆条是那种路边长的一种小灌木，它的这个枝条非常的柔韧，特别适合用来编筐子啊干啥的。所以说过去很多农村的家里它都有荆条筐。而至于这个呢，它描述的是两个好朋友可能在路上偶然遇见了，那当时呢也可能就是在田野边或者是路边，马上就想聊天，又没有很合适的做的东西，他就把这个荆条给截歇过来，然后铺在地上当做这个坐具，就坐在上面开始谈天说地，聊一聊，就所谓道故嘛。搬荆就是截取了一些荆的这个荆条然后铺在地上，这个搬荆道故，就大家聊一聊自己的朋友啊，过去的事情啊，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通过搬荆道故这个成语可以感受到以前的人他们的这种感性的生活，比如说路上遇到熟人，他们就可以拿着荆条打成地席哈，然后就坐在地上聊天，这种感觉太有趣了。 对，很随意，而且充满了诗意，它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很紧张，甚至有点机械。 其实在社交这一篇章当中，我感觉到有一个小小的规律，就是梁实秋经常会写到送礼呀、请客呀、包括客套啊、应酬啊这些词。 这个梁先生他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因为我觉得啊，好的文人他有可能是一个思想家，也有可能是一个生活家，而这个梁先生呢他可能是更偏于生活家这一种。因为当时啊，就是包括冰心先生后来对他都有一个评价，还挺出名的。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石秋最像一朵花。这就是冰心先生对他的评价。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边会感受到的，就是梁实秋他对生活当中的事情充满了兴趣，他观察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所以他能饶有兴味的把这些事情都写出来。在他眼里边，社交这个事情固然有让人烦恼的地方，因为你要花费时间呢，然后甚至这个有的时候也并不是都相处得很愉快，可是他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充满了乐趣的一部分。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你有哪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然后你请客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你怎么能做一个谈话的好伙伴？他其实是会教给你，或者是说他认为是怎么样的。因为梁实秋他是很少教给别人，他只是像一个朋友一样，他整个的这个就是你去看他的文章，你会感受到他像一个学识很丰富的、态度很平等的坐在你对面，跟你娓娓道来讲他生活当中观察到的那些有趣的事儿。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把他这个关于这个社交这一部分就这样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希望大家了解到他对人生的这块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旁若无人。在电影院里，我们大概都常遇到一种不愉快的经验，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浮生如梦精选了一代文宗梁实秋先生的58篇经典散文，通过4个部分，生活美学、处世哲学、美食佳肴和昔年回忆，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大家的博雅内涵与睿智优雅。青年作家苏欣的231条注释，本书甄选的32幅齐白石的传世画作，与梁氏美文水乳交融，帮大家读懂读透梁氏的生命智慧。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诵读《浮生如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来自于梁实秋的散文集《浮生如梦》。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苏欣，欢迎苏欣。 一丹好，大家好。 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这本《浮生如梦》的前两章，一章讲的是生活，一章讲的是社交。接下来这一章也是我特别关注的和非常喜欢的，叫做饮食。为什么？因为梁实秋老师啊，给人的第一印象，其实如果让我去回忆他的文章，我可能想到的第一篇就是蟹。我记得在秋天的时候，大闸蟹盛行的时候，梁老师特别写到了吃蟹这个话题，而且写得特别的妙趣横生。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生活家，同时也是一个美食家。在饮食这一章当中呢，我们特别讲到了这样几个主题，比如说厨房、吃相、喝茶、饮酒，还有蟹、烧鸭、佛跳墙、狮子头、豆汁儿、酸梅汤与糖葫芦、烧饼、油条。说到这些主题，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流口水了，包括我也是这样。所以接下来我们先聊一下饮食这一章的第一个篇章，叫做馋。馋这里边其实讲的是特别有趣的哈，特别从英国的亨利八世开始讲起。 对，说亨利八世非常的馋啊，在大宴群臣的时候，常常当众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旁若无人。这个其实就是在梁实秋的概念里边，吃的多那不叫馋，馋呢是你懂这个风味儿。他在这个文章里边他写到说，其实当时呀，他有一位亲戚是又穷又馋。有一天下大雪，这个老头子当时缩在家里边烤火，然后他儿子从外边回来了，给他带了一只梨，他很高兴，抱着这个梨啃，啃了一半的时候突然就站起来冲入风雪之中。他儿子很纳闷，说这老爷子干嘛去了？结果他出去了半天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去买了点温博， 准备做那个温博半离丝。 嗯， 其实现在的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温博了。 对， 温博呢，它是一种 温是怎么写啊？温是温州的温的三点水变成木字旁，博呢是兴致勃勃的博，那个力去掉，然后在左边加上一个木字旁，这就是温博这两个字。 对，嗯，对，现在的人可能看到这俩字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念哈。它是一种水果，它的本意是一种木梨那样的水果，嗯，后来慢慢的在北京这边，大家把它假借为山楂了，有一种小的山楂很酸，只有北平这片的人把这个温博就是假借为山楂的一种，所以说当北京人在民国时候提起来温博的时候，他其实说的就是一种山楂。 嗯， 然后拿这个山楂跟这个梨丝拌在一起，它就更为酸爽可口了。 说到这个我都流口水了哈。 人之最馋的时候是在想吃一样东西而又不得的那一段期间，希腊神话中之坦塔勒妻，水深极恶而不得饮，果实当前而不得食，恶火中烧，痛苦万状，他的感觉不是馋，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馋没有这样的严重，人之犯馋是在保暖之余眼看着回想起或是谈论到某一美味，喉头像是有馋虫搔抓作痒，只好干咽唾沫，一旦得遂所愿，四情享受，浑身通泰。抗战六七年，我在后方真想吃故都的食物，对于家乡风味总是念念不忘。其实千里纯耕未下盐齿，也不见得像传说的那样迷人。我曾吃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七八年，胜利还乡之后一个冬夜，听得身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起来，把小贩换进门洞。我坐在蓝椅上，看着他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的羊角，撒下一些椒盐。我拖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在枕上一片一片地把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梁实秋先生特别讲到了馋它和我们的关系，比如说馋与阶级无关，豪富人家日食万钱，游云无下住处，是因为他这种所谓饮食之人放纵过度，连馋的本能和机会都被剥夺了。他不是馋，也不是太馋，他麻木了，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在食物方面寻求新的材料、新的刺激。我有一位朋友呢，是湖南的桂东县人，他那偏僻的小县却因乳猪而闻名。他告诉我说，每年某公派人前去采购乳猪，搭飞机运走，充实他的巡厨。这个巡字呢是中下旬的旬，然后旁边加上一个耳刀旁，寻厨，这是有一个典故的是吧，苏欣？ 对，他这个是唐代韦志的典故。韦志他是西封为巡国公，就是过去我们古代有爵位制度，叫公伯爵子男，公爵他是一个最高级的这种国公了，然后他性情比较豪放奢侈，家里经常做非常好吃的饭，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个自己的私厨嘛，就得皇上有御厨，然后他有自己的私厨，他这个私厨也非常的著名，最后就变成了巡厨，作为中国这种非常豪富的比较奢侈的这种私厨的代表。 这聊到的是厨房，那接下来聊聊厨房里的美食。现在夏天特别的炎热，大家都会喝一种来自老北京的饮料，叫做酸梅汤。那其实在梁实秋的笔下，关于酸梅汤也有着特别的记载。 这个酸梅汤与糖葫芦这一篇里边，他就说到当时他很喜欢喝北京一个著名的牌子的一个 某某斋的， 对，某某斋的一个 酸梅汤。对， 他说他并且还描述了这个某某斋当时的他们铺面的特点，说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的门面，临街有这个旧式的玻璃窗，擦得非常干净。接着他就又讲了一下为什么他会喜欢这家的酸梅汤，因为过去的时候那个北平人啊，到夏天他还是要吃一些冰镇的饮品，当时他们那个冰就是从什刹海的那个或者是护城河里边挖出来的，那个冰啊是冬天的时候河水结冰结出来的冰，它里边有草沫子，有泥渣，然后有碎屑，就很脏，但是 就那个年代啊，即使是这么脏的这种冰啊，他们都可以直接把这个冰品，比如说莲子啊什么的，就直接放在上面吃。但是信远斋的冰镇呢，就是把酸梅汤做好了以后，用玻璃瓶盛着，然后隔起来冰镇。他每次去就是喝一碗又喝一碗。后来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啊，他带着孩子还去了这里，因为是抗战结束了，非常开心，他特意准许这个家里的孩子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后来他自己还曾经想着说，哎呀，每次要喝还得跑到他家去，很麻烦， 自己来做， 对，自己在来做。他根据平时他看他们店里的那个原料，在家里边试制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下一次他去这个某某斋的时候，见到掌柜的，他就跟人家请教，他说为什么我自己在家做不成功呢？这个掌柜的回答得非常妙啊，他说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还是不告诉他配方和秘方。其实我们之前讲到的很多都是关于梁实秋先生他所写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本书也感觉到了，那个时候的北京，就是北平，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其实特别有趣。这里边有很多和北京话相关的，包括跟北京文化相关的一些典故。比如说呀，当时北京特别流行的一句俗语叫做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当时这个可以说是北平小康人家的标配。什么叫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呢？就是说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下，解决了小康温饱问题的，其实比我觉得比那个温饱要高一点啊，它是小康的，甚至有点接近现在中产的这么一个普通北京人的生活方式。首先他们住四合院，四合院呢它要有一个天井，天棚，就搭一个透明的，用那种过去用那种明瓦搭的那种天棚，半透明的，像现在的那种厚一点的塑胶的那种东西，然后它这样可以隔绝雨水，但是又有日照可以下来。还有就是鱼缸，每一户中产阶级的天井里边它就会放一大口鱼缸，然后里边养一些鲤鱼啊、锦鲤啊这种东西。然后石榴树春天的时候开那个鲜艳的火红的花，非常漂亮，到秋天的时候结那个果子也非常美，石榴籽非常好看又非常好吃。先生肥狗胖丫头，这个先生呢就是有钱人家，他可能会请一个自己请在家的这种 私塾、哦、 对，私塾先生在家里边教自己的孩子。肥狗就是家里养一只黄狗啊，或者是好几只吧。为什么要强调肥呢？就说明生活好，狗也吃得胖。然后胖丫头呢，是不是自己家的孩子，是佣人。 他 是一样的，他是这种佣人。一般来讲那个北平人不会叫自己的女儿叫丫头，他们会叫姑娘。闺女，姑娘。所以说这个其实丫头她就是指家里边的那个使唤丫头，使唤丫头。 但是使唤丫头还这么胖，说明生活特别好。 就是、对对，我家的这个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很胖，下人都吃得很胖，我家的生活很不错。 经过苏欣这么一解释，我们才能更加了解到当时的北平人的生活追求是什么样子的哈。其实这里边还有几个关于北京话特别有趣。比如说啊，在人生浮生如梦这一章当中，特别讲到了北平的冬天。冬天呢，这里面有几个词儿，比如说羊曲灯、肥枣儿、抓空的，这个都是带儿化音的。咱们先说说什么叫羊曲灯啊，它指的是灯吗？ 不是，曲灯呢是火柴的意思。 哦， 羊曲灯它为什么叫曲灯，是因为当你化了火柴以后你就可以把灯点着了，所以说叫曲灯。然后呢 肥 籽儿，肥籽儿就是皂荚，就是过去为什么用皂荚，就是皂角树现在很少有人种了，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姑姑家还种一棵。它那个东西呢春天开了花以后它会结出来像大豆角那样的果子，然后这个果子呢你等它风干了以后你把它拿下来，就是摘下来以后放在那个水里沤几天，要泡在水里泡好几天，在适当的比较高的气温下它就会泡烂。泡烂了以后它里边会流出来一些粘液。这东西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用的洗洁精，过去的人用它来洗头发、洗澡、洗衣服，天然的一种洗洁精。 但这里边说呀，妇女用它来免发，和今天的发油是一样的。 对对、嗯、也有这个功能，就跟过去用那个爆花水似的、嗯、就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木屑、 哦、 其实过去的那个木匠为了把那个木板给爆平嘛，它会推出来爆花，就是木材卷起来的跟那个薄薄的那个木屑，然后过去的人也会把它泡在水里泡个几天，它也会因为那个木材里边有那个 油分， 对，出来粘液，然后抿头、 哦、 过去说卖油的娘子水梳头，它其实不是用的那种普通的清水啊，往往会用这种爆花水抿一下，就整个头发就非常的光洁了、 哦嗯、这说的是肥子儿，还有抓空的， 抓空，其实这个空它还省了一个字儿、 嗯， 是半空、 哦、 就是过去把那个半干瘪的那个花生叫做这个半空，为什么叫半空呢？就是因为这个花生啊，带壳的花生它不饱满，不饱满它比较干瘪呢，就是你它不会把这个花生壳里边的空隙给填满，所以叫半空。然后你这种花生你拿起来一摇晃，它哗啦哗啦会响，这个就是半空。半空为什么过去的北京人竟然就是不痴迷于吃饱满的花生，而吃这种半空的呢？半空的花生特别甜， 嗯。 它不是像饱满的花生似的，饱满的花生是很油很香，但是这种半空的花生首先它不油不腻还非常甜，所以他们讲究吃这个。 嗯，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特别用了很多的排比句，而且呢也把很多行业都写在这其中，其实大抵就是讲冬天人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艰难的。我挑战一下哈，像绕口令一样来读一下这一段。在北平，裘马轻狂的人固然不少，但是极大多数的人到了冬天都是穿着粗笨臃肿的大棉袍、棉裤、棉袄、棉袍、棉背心儿、棉套裤、棉风帽、棉毛窝、棉手套。穿丝棉的是例外，至若拉洋车的、挑水的、掏粪的、换氧取灯的、换肥子儿的、抓空的、打鼓的，哪一个不是衣裳单薄，在寒风里打颤？在北平的冬天，一眼望过去，几乎到处是萧瑟贫寒的景象。其实通过这本书，我感觉到梁实秋先生他把他的人生过得非常的五光十色、绚烂多彩。就像这本书的封底写到的，把人生看淡却又认真生活，把生活看透却又付出热情，在急速变化的时代守住内心的真与爱，是梁实秋告诉我们的美好生存之道。好，非常感谢苏欣，谢谢苏欣。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是